的高原，深爱的永不凋零，满莲花。 Yeah.

心跳几秒就算复活，我变成化身灰色，往前不会再爱我，这世界不会有人欣赏我。 黄磊到底是不是重男轻女呢？有没有是真的直男癌这样的倾向呢？在综艺节目《大牌驾到》未经访谈里啊，面对华少希望再生一个儿子吗这样的提问呢，他本人的回答是：我觉得无所谓吧，我没有重男轻女。但即便是当事人亲口坦诚，也架不住一些人的脑补。 差一点就真的相信，坚持的都会实现。差一点就不再怀疑，美好的都能永远。别警告，我一直都误会了这世界，还以为每一句事说出口就不用改变，还以为每一段情感结束是一样的美。我并不想明白残酷现实有多不堪，少来推翻 的幻觉，我那摇摇欲坠的渺小信念，手拉与我站在世界千疮百孔的那一面，我早做好准备却心甘情愿继续每一天，哦哦哦哦，我想继续每一天，哦哦哦哦，我会